娘子，仗饮食得好，有礼不应之。来来来，娘子请来敬礼。好一个有礼不应之，来来来，中间一礼， 请坐啊， 请坐。啊，娘子，你溜此茶飘香小楼，叫我上来有什么事啊？ 啊，官人，你在书房这人， 在书房嘛读书啊， 读书，难道是要立业用功吗？ 你可知苏秦原谅此孤哦？ 他倒比起故人来了。啊，官人啊，为妻也有病有人，你可知只卖人无人当富贵，你可知为丈夫理应该把书看，你可笑姜太公大人女本王，我望你本人是少年郎啊， 倒也罢了，那么叫我上来到底有什么事呢？ 这啊，官人，我见你重色成美不尊，不知道官人你是为了何事？ 这是我母， 嗯， 国人是与国人啊是。我的心是有财神之啊， 别人的心事我不知，你官人的心事我俩知一二。 有人知我心的事，是非碰到 难成一步爱而不知，我从小读过圣贤书，我要猜你官人心中事，我要做红道的老先师啊。 好，你既然夸口，那么你倒猜猜看。 Thank you. 十九四啊相亲，一人在外人男儿应有四方子，何须挂虑家乡事？莫不是你因我年门失礼的，我难陪你饮郎冰应不？十里红妆到严家，就是城里城外呀，人人知。啊，莫不是你因我难争，用马车我难陪你饮郎一醉。用英文恩我方里娘子美貌生死死啊 人人秀得去向 他这不是来那不安子我难真难猜他道可有一笔，你将我笔插何来呀、啊？啊，官人，啊！ 心，我岂可为他一片心？ 回房，他倒在里面叹起来了。不知道叹的什么，带我来听他一听。张一道要知心不知，但听口中言。啊，小姐呀、啊，小姐！ 哎呀呀，他在楼上不叫我小姐，在书房里到四年去我来了。哎，我们里边要回答他几句。啊，相公啊，相公， 娘子啊，娘子， 官人呐、啊，官人， 兰真啊，兰真，英勇啊，英勇，你几次三番要盘问我的心事，小声不说，你哪里知道？ 不孝，我是特地来请教的呀。 不知贤达此乱境，不信将来我本心贼。朝中拆迁啊，人奸臣上殿去黄州奔，在我千家一门啊门。到如今我天爷妈妈死去奔，那举目不见一清啊人，家龙金碧千岁亏我满腹恩怨红深深。听着你精神老年松啊， 真呀嘿真勇，既然是真你两家冤得他，你为什么将蓝真的终身去许真勇？怪不得他寂寞像眼中钉，夫妻到老不和睦。 你是万啊，你是万， 这么穷 骂你精神你是啊万，你父子同朝为一样啊干，将来真终身许配我，你要靠本事呀难上难，小心杀又出绿色，我将你父子一起斩。 哎呀，今日以来心惊大乱，他要斩我年四百，这妇女忠于妇女情，我难真做人好为难。老弟弟你做将人哎，我就只能生命冤家在啊，弟弟呀、啊、并非女儿不孝人，只怪你做人心太干。 吵问我啊，吵问我， 我是找孙的 妈，你见着吵问我，你虚应不是把妹来做，你人用金陵之宝下大妹，我用那清风宝剑下你人多一命轻啊，一命我轻， 怎么你自己如今都把事了呀？ 妈你见着也没有听，你这无家护卫的烂小人，我在北营说明明字之内中间不平人，小心善于高官主将你七官下子去从军啊。 朝中之人不马兵，不知你万有马瑞人， 你来真你来成婚，免得十月里我跟家的一封信书太娘们， 好气好气。 没有来错你，你不该休 兰真岂能去夫君？哎，你问家呀，你虽没有夫妻情，我兰真待你是真心。常言道，事不三思要后悔。哦，我还是今晚与他去巴黎。 哎呀，官人，别人书上没有我兰真的名字，喏， 文人啊，你的手上是与我拦着的名字啊。 好好，你背吧，我总不要听。 你几次三番要问问我的心事，哎，小生不识，你哪里知道我的心事 啊？我不什么你是人不晓了。 我不信张连飞，他冤家出事多小心，我拦人做事要帮得上有耳听。 不会的啦。 来小人，我谁会说你名字，知不到中间我名分，小人才有高官，做我将你欺负一下子去从军。还有一个小金人，啊，是谁来着啊？你来呀！我问起呀，你来真只可是你生长的几个年不满啊！听说你对我是真心真美的仇人之女。 娘子啊，夫妻

反正就这么块地方，你高兴站哪里就站哪里呀、啊！ 你这个老奴才也来耍小与我，霎时再见。 呸！还霎时再见呢？我看你呀、啊，是黄鼠狼变猫，变一死也变不高啊！还霎时再见呢？耶，我倒想起来了，我家小姐平日里把照顾老爷是夸了又夸，赞了又赞，今日照顾老爷落得个乞讨回来，我不免把小姐请出来，就说照顾老爷得重回来着，让他们两个一见面来一个先喜而后忧，我在中间也好看看笑话。对，就是这个主意哦。有请小姐。出门哦，许多的啰嗦，什么梳个头洗个脸还要擦一个粉呢、啊、我倒想起来了，昨天晚上到现在我一夜都还没有睡觉嘞。我先去找一个地方先睡一下走。 把我请出来做么事？我来问问他。 我说老苍头哎，老愚公哎，咦，他把我请出来，他人到哪里去了？噻，我来找找看。老苍头哎，老愚公哎，哎呦，他倒好，把我请出来，他在这里困住住。我说老苍头啊，你苏醒了 啊？哪一个在打把柄呢？ 啊，把柄？哎呦，还七万呢！我说老苍头啊，你醒来！ 哪一个在打发财呀？ 哎呦，哎呀！我说老苍头啊，你哪睡死了？ 哎呦，我在睡觉，哪一个在吵我？起来，我还要。哦，原来是姑娘你来着，老奴不知多有得罪。 你哪不晓得是姑娘我来着？ 哎呦，我要是知道是姑娘你来着，就是给我天大的胆子，哎，我也不敢呢、啊。 有道是啊，不知者不怪罪。我说老苍头啊、哎，你起来吧。 哦，耶。 好着好着，姑娘我是跟你闹着玩的，你起来。 哎呦，姑娘哎，你喝着我一大跳哎。 哎，我说老苍头 啊，你把姑娘我请出来有么事噻？ 哦，姑娘哎，你借席，你借席哟。 姑娘我筹有千万，这席从何来哟？ 照顾老爷得中回来着，岂不是一大喜吗？ 我赵郎他得中了， 中了， 可是真的， 真的哦！ 爷，你莫骗我呀！ 哎呦，姑娘哎，我什么时候骗过你的？ 哎呀，我说老苍头哎， 在。 你闪开 谢谢灶王老爷哦。 哎呀，我说老苍头 啊，你看姑娘我这双眼睛啊。 姑娘哎，你这双眼睛就跟那个水铃铛一样啊。 哎呦，我是说啊，我们赵郎是个好样的、我不会看错人、他是个有出息的人，将来呀一定会发 发 发。 哎呦，姑娘哎，不能再发了，再发就成了发面包了。 哎，老苍头啊，依我看呐、老夫人这个人呐、就不是个好人。 耶，老夫人怎么能说不是好人呢？ 她总是说我们赵郎不学好，不成才，那人家不也得中了吗？ 哎，中了，中了，中了。 哎，老苍头 啊，我们把老夫人请出来耍笑耍笑他好不好啊？ 耶，老夫人又不是那个不能不能不能功，怎么能耍笑呢？ 哪个叫他嫌贫爱富的呀？ 那哪一个去请呢？ 你站一边看姑娘我的。 好嘞， 母亲出堂，孩儿有请 来着。

小姐， 我把你这股不争气的郎君啊， 什么？ 我要你写退婚文约 啊！你让我退婚呐、啊？哼！岳母稍待，我去写来。 哎，你要到哪里去啊？ 岳母让我写退婚文约啊！ 哎呀，你这是？怎么讲呢？ 小姐， 上前带住赵郎嫂，妻子前来也难听。既然你父说什么我对你的情， 小姐。做为凭， 要是要退偏要退，不能不能还不能退婚的我那个要谈 岳母， 要想退亲又不行，我养女儿要有用，还要有点力量亲，他家最穷我亲，老母亲做大了一盘心，要退亲与我将好感出去。